锵锵三人行，咱们看到这个波兰总统这个坠机，哎呦，一飞机里的这个国家的精英全毁了。但是呢，咱们昨天聊这个事儿，聊的兴发呀，聊到了二战，聊到了这个波兰历史，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我先给你们看一张照片，因为这件事儿啊，俄罗斯网友上传一张照片，这个照片有俄罗斯网友的调侃在里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什么照片？我给你念啊，俄罗斯网友微博的说明俄文，照片上的俄文是说啊，这他们把导演把俄文给我切了，说1947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队在斯大林直接命令下在斯摩棱斯克植树，然后俄罗斯网友的调侃，然后这些树今天戳下了波兰总统的专机，因为新闻说卡钦斯基的专机是撞到斯摩棱斯克的树掉下来的。 对， 哎，你说这个事情，徐老师听明白了吗？ 我听明白了，但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是吧？ 其实没有关系， 当然没有关系。但就是说，这次俄罗斯很紧张了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本来这一次他做了很漂亮的表演，普京卡廷事件呢，一直要求苏联做一个俄罗斯做个官事道歉，而且正式把当年的参与者仍然在身的列作罪犯。一搞这么搞啊，就一连串法律啊赔偿所有事儿都来。那俄罗斯呢道歉过好几回，但是就是不肯往这条路走，因为牵涉很多赔偿。那这回普京做了很戏剧性的动作，就他在这个卡廷惨案的现场，本来是两国一起搞悼念活动嘛，这个普京单膝下跪来献花，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了。 嗯， 可是谁知道他做完这个动作没多久又出这个事儿，在俄罗斯领土好像又是一次波兰精英集体这么死在这，所以现在俄罗斯非常紧张，想尽办法想怎么样去搞好这个事儿善后。 你知道，就是要不说卡廷惨案，要不是因为做这个节目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 啊、真的你们都不知道。 我知道了，我觉得触目惊心呢。他说这个种这个树啊，埋那个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那个万人坑上面，就是种的这个小松树。那么你知道这个事情啊？被压了多少年，前苏联不予承认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要不说特别复杂，就是说谁发现的，反而应该说是德国法西斯发现的。 对， 因为啊，德国法西斯不是打苏联吗？二战的时候打到了这个卡廷森林斯摩棱斯克这边，打到这一边发现埋了很多尸体，然后当时 总共是2万多人， 总共两万多人嘛。当时就是说一看穿的军装，这都是波兰的，这都是波兰军人呢， 长枪兵第三兵团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德国的宣传部长戈佩尔大喜过望，这是好的宣传呢，向全世界，那个时候国际红十字会都关注，就是说这个事情他就说明，你看前苏联多么凶残，他杀了这么多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时人们呢不相信他。 因为你是纳粹嘛？ 因为你是纳粹，而且当时 因为是戈佩尔说的话， 不是，也是因为啊，这个斯大林就前苏联这方面强大的宣传攻势，那个时候 够嘛，两个国家都搞 方面就讲刚，因为刚刚赢了那个斯大林格勒会战 啊， 不久出的这个事儿，所以世界舆论呢、啊，人们感觉好像是布尔什克什维克这边说，你能相信德国法西斯的话吗？说那个地方是个原来考古的一个什么地方，是个墓葬的考古的遗址，哪着听他们胡说八道。哎，结果当时你知道，连这个波兰不是有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吗？这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呢、啊、一开始一爆出这个新闻，流亡政府就怀疑是苏联，因为这么多年来啊，他们发现他们查很多波兰军官 不见了， 都不见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都不见了，所以他们怀疑跟前苏联有关。但是因为你要配合整个二战反法西斯的 那个时候，英美跟苏联结盟， 对 对， 所以你看这句要不说这就是说所谓的政治正确嘛。 对， 很快波兰的流亡政府啊又收回口径 啊， 又觉得说，因为你这头是德国法西斯在宣传这个事儿， 要 不苏联那边是否认，所以呢你看出现这么一个交织的情况。然后是直到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年， 这事儿后来还有很多蹊跷。就是说首先呢，它牵涉到我们对历史观的一个理解。就我们传统上，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是说，二次大战是个正邪大对抗，正的一方就是我们同盟国，邪的一方就是那些轴心国。 对， 但其实不是这样。二次大战的起码欧洲战场的开端是苏联跟希特勒是站在同一条阵线，因为一起瓜分波兰，就是因为他们一起瓜分波兰， 英国、法国才向德国宣战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时真实的欧洲战场的第一个战火、第一枪响，是苏联跟希特勒两大集权一起合作的。所以我们搞错了，就这么多年我们总觉得苏联永远在正义那方，不是，苏联是后来我觉得是自己都上当。其实当时希特勒那个算盘太容易的啊，希特勒算盘是什么，他早就想干苏联那块地方， 是是， 但是没地方直接接壤，他一瓜分波兰他就可以有地方长驱直进，你乌克兰草原啊那些地方了。结果斯大林呢是上当了，等于是一开始跟德国合作，那后来才知道上当，忽然间才变成就是我们盟国的一员。 嗯， 所以这个卡廷事件啊，恰好就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扭曲， 不见得是黑白分明的， 起码欧洲战场不是 这样，它具体成分呢相当的复杂。你比如说这个怎么会有一个这个所谓卡廷事件呢？当时是很多波兰军队，就苏联打过来，苏德就是瓜分嘛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瓜分，那么大批的波兰军队就投降了嘛，就投降，他们算战俘。你知道当时俄罗斯有什么八个俘虏营？几十万的战俘啊。但是他们说呀，后来说这个事情死的为什么都叫波兰的精英啊，打死的大多是什么人呢？最后枪毙的哈，都是波兰军官，包括是间谍、反间谍机构、波兰的监狱，就是狱卒、执法机构，就等于说是你的国家机器。 还不止，为什么波兰当时有个制度，他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自动成为预备军官 啊。 那这个卡廷事件死了这两万多人了，就是第三长枪兵团 里面的军官，所有的知识分子集团。 那这个军团，这个兵团很特别，它里面那一批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律师、银行家、大学教授、工程师，帮波兰设计飞机、设计火车的一批人全在里面。而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处决他们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那个时候的苏联很特别，第一他没有签日内瓦公约， 嗯， 所以他是不会承认什么战俘权利。第二，当时呢是斯大林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集体通过一个决定，就因为收到一个情报，就说这帮人都是精英，斯大林就觉得我要把未来波兰的精英趁这个机会全干掉， 哎， 这保证他将来呢不会再有。 你这是一种解释了，我再提供一种观点，就这种观点啊，是后来有一个人呢，研究了很多解密材料，他就觉得呢，当时苏联做成这个事儿，也不见得要归结于斯大林个人的某种好像是特质哈，他觉得啊是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最后决定了造成这么一个悲剧。为什么呢？大批俘虏波兰人来了之后啊，他要划分什么人关在哪，什么人关在哪。那么苏联当时布尔什维克他是按照阶级， 对 阶级观点， 他的观点说这是资产阶级。 对，那么你这些军官们，你这些什么医生啊、律师啊，所谓这些精英，他们看来就是属于思想最反动的吧？上层建筑里边的，所以就关在集中关在三个地方。像其他的很多普通士兵啊，很多后来也就放了，或者说转成劳工，转或就跟他们不是一个待遇。那么到最后啊，说是贝利亚，就人民内务什么委员会啊， 就是最高的那个安全 部长， 贝利亚说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。他就是因为他们在内部也派了很多探子，发现这些人呢 最反动、 不老实，有这个反苏维埃的思想。 没错， 本来苏联人是想用我们这个革命的改造运动，一定能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，也不见得社会主义新人，五眼金新人。最后他们发现呢，又感到挫败。就改造了半天， 改造不了。 这帮人怎么思想越来越反动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每个战俘营里也会有一些异端的思想、反对的行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被情报机构汇总起来之后，摆在高层面前的就会觉得很严重，就觉得你这个整个战俘营全是这是要闹事儿啊！这帮人怎么能给你放回去？所以最后就签了。要 可是你想想看，这个观点就跟我刚才说那个，在这个地方是统一起来的。就是当时啊，他这个要毁灭这批精英这个想法也是有档案有牵涉到，因为他们报告也提到这批人是精英。精英本身不可怕，但精英还反动， 就 精英还反苏。 嗯， 主要是这批人，因为 就民族斗争跟阶级斗争 两 个现在混在一起。 那现在混在一起，而且他那个处决方式啊是很机械化的。他是怎么处决？一卡车运去了那些人，然后呢他做一个小房间，这个小房间旁边开大风扇遮挡里面开枪的声音，一个一下车压出来身上东西脱下来，对了证件，对了，用铁丝用铁链把头往后跟手这么绑起来推进去， 再对一对，身份没错，一进一间房，刚进房就有一个枪对着他后脑勺啪开枪，然后呢一下倒下来对着后脑嘛，然后一倒地就旁边有两个人有一个斜的滑梯，把尸体一推出去，外面就是个卡车，然后旁边一个人准备一桶水一洗地，这个枪手还有人负责在后头给他啪换子弹，然后下一个进来，就一天 没。后来拍成电影了嘛，是吧？ 华义达嘛，就波兰的国民导演，那个电影啊，我跟你说，找机会你们要看，但是我觉得你要有点懂波兰的历史啊，看才更好，要不然外面会觉得这个电影有点碎。但是那个电影就前年的时候，去年是在波兰上映啊。那轰动的程度，所以我说一个国家，其实中国没有这种导演。现在就华裔达是波兰的国民，什么叫国民导演？就共产党时期，他拍的那些电影里面都是有暗指，意有所指，老百姓爱看，都知道他讲什么。到现在他明讲这些事儿，他中间有一些片段呢，比如说我一听看一些报道说，波兰人在看这个电影，一开场在那个战俘营有个将军出来还演讲，对着战俘，你们要好好保重自己，你们要回去。我们要回去，将来自由的波兰要靠我们。一讲到这，全场观众哭的，因为他们就知道这个结局一个都回不去， 一个都 将来果然没有一个自由的波兰。然后就，所以这整个这个戏在波兰引起那种轰动啊，就是全国人民陷入狂热啊，然后那个太厉害 了。所以你就是国民的集体记忆啊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次波兰总统的飞机就为了卡廷惨案的纪念出事，这个波兰这个国民他这个悲痛啊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咱可以看看这个卡廷惨案的历史的照片，就是这个万人坑。当时这个大概是在这个执行枪决呀、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概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前后。 1940， 那差不多是1941年嘛，发现的这些坑。你再看下一张照片，就当时刚发现的时候啊，就是就像文道刚才讲的，就发现啊，这是手法很熟练的人干的。因为大多数的人呢，每个人就是紧贴着后颈中一枪，很少有人呢中两枪。就是而且还发现呢，像你说的进一个房子抵着后颈一枪打死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方式啊， 就是坑， 对着坑。因为就发现了有两具尸体啊，是一发子弹打出来跳弹又打到了他下一具尸体的身上，就是发现啊，四周围的这个尸体排得整整齐齐，中间的这个尸体啊排得乱七八糟。你就想象当时的这个把这帮人，这帮他们当年的这个前苏联呢、啊、制定了周密的计划，有人后来才还为这个计划这个获得表扬吧，获得嘉奖，就说这事儿人不知鬼不觉，好像当时都没知道这个事儿干得还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当时把他们搬到要枪决他们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可不敢跟他们说是要判他们死刑啊，要不那样就乱了嘛，所以都不知道嘛。所以到最后一刻那些人知道了，那稍微有点绝望的人，反抗的人就把你的上衣掀起来蒙住你的脑袋，那保持着平静的人呢，他就看到了一个一个直到轮到自己是怎么被打死埋在这个坑里的。 而且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就当时一开始是德国发现，就是说证明是苏联干的，说这是苏军处决犯人的手法。苏联后来不是打赢回去了吗？那当时戈培尔要撤出前，戈培尔还说过一句话，戈培尔不愧是搞宣传的，他跟苏联真的是其实是知己。然后呢戈培尔就说，哎呀，这事儿我看啊，我们撤出之后啊，苏联肯定要拿这个大做文章，就说是我们干的了，这会成为他们绝好的宣传工具。他说对了，他一走苏联来了马上就翻案，就说这个事儿是纳粹干的，说这个事儿其实完全是纳粹干的，因为看就知道是盖世太保的手法。 对对对。 然后呢苏联又搞了一次，又派了人去调查，又证明，然后电视上又播了几回纪录片，也是那种宣传片。当时呢，就德国发现这个事儿，对波兰人做过一次宣传，你看苏联多坏， 然后苏联来了之后又对波兰说，你看德国多坏，我们是解放你们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好玩的地方在哪，就他其实当时绝大部分波兰人都知道是苏联人干的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当时那个军团， 地方是苏战区嘛， 对，而且那个军团是被苏联俘虏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不对？怎么会跑到德国是被他们处决呢？所以后来这个事在战后一直到冷战整个几十年里面，就苏联呢一开始还拿来做宣传，说我们帮你们发掘真相，但是后来他发现波兰人根本从来都不相信。 嗯， 到了最后这件事，这个字眼啊，卡廷这个字成为一个禁忌。就虽然官方历史有，官方历史从来说是德国法西斯干的，但是他也从来不宣传，就等于有些时候，比如说有些事 敏感词了， 就等于变成敏感词。明明发生过这件事，官方也有官方的结论，但是现在你连官方结论都找不到，就像变成那样，就成为一个敏感词。又由于它变成敏感词，所以几十年来，波兰人啊，透过这个字眼私下表达很复杂的情感。这个情感是什么？那种屈辱， 就像台湾人228年、嗯、 对，你说我们现在不准提卡， 每个民族每个地方， 你越不准我提这件事，不准我发觉，就越证明是你苏联的错，就越能表示我现在是被你占领的国家， 实际上 我不是个独立的共产主义 国家。苏联是全套的档案，到后来这个是前苏联解体了吧，大概是反正 什么时候他公开承认的呢？ 改制不是，他到后来是苏联的领导人亲手把这个档案的复印，就全部的复制件交给了波兰方面。 他是这样子，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就八九前的时候已经慢慢可以公开讨论了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90年的时候，就整个事情就正式的完全曝光，然后波兰就做了很多调查委员会，然后做了很多纪念碑。我刚才说那个导演，那个波兰的国民导演华义达。他自己的爸爸就是死在这， 啊， 所以他是从小就知道这个屈辱。 哎，这次就是说，好像说是这个飞机，同时遇难的一位就是波兰的最后一个流亡政府的那个总统，他本身好像也是当时这个战俘营里的幸存者之一，所以你看他这个经历，最后他又死在这个飞机上， 所以当时波兰人就一直把卡廷当成就是一方面他是代表屈辱。一个被故意掩埋的记忆，一个我们国家不自由不独立的象征，但是另一方面又总是在想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培养出下一代人。所以你知道波兰啊，那时候惨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二战结束重建国家没有人了，没精英了，全来的全是苏联的专家，重建大学全部都是东欧别的阵营来人。结果当时收大学生的时候啊，有很多大学生其实思想很反动，就反苏联的，就反共产主义的，但是很多学校的这个收生部门啊，明明知道照收。为什么？就说我们波兰终于又有大学生了，就整代大学生不见了，你想想看，又有大学生了。然后有的大学像华义达他自己本人啊，他当时就有个经历，就他填这个大学履历入学申请书的时候，他写我爸爸的经历，他要说我爸爸1940年死在卡廷，这个学校他就吓一跳，说你怎么能这么写，所以这是德国的说法，苏联的说法是说这件事是1942年死的，要叫他改，然后结果他当时就被迫要改，要不然不能收，所以就很多这种情况。 42年那就已经是德国占领了，40年这个是在苏军的占领下，后来波兰复国的时候很大一大片领土就已经被苏联割去的，就战后。不过我们从小， 咱们去一下广告了，超时了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觉得我受到这个历史教育啊太简单了，就是往往好像分清什么正邪黑白跟武侠小说似的，大体就明白，后来看书才知道很复杂的。你比如说，你即便说波兰多灾多难，可是波兰本身也有在德国人来之前他残杀犹太人的这个记录， 对对对， 波兰总统后来也向犹太人道歉， 对， 这是很复杂。就像说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，讲什么北高加索，那 车臣那边的人，他的就翻历史账， 黑寡妇啊，你看， 对，黑寡说一直可以追溯到说当年，为什么把我们迁移？说我们跟德国法西斯有合作，可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跟德国法西斯有合作？因为在此之前，苏联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，对富农杀了多少我们这里的这个富农？ 土改政策， 对土改政策造成的这种民族的恨，所以我就发现啊，它是很复杂的。 奥斯维辛的记录出来以后，真的当时参加这个屠杀的这个人里边，大部分是波兰人。 对， 就德国人是少数，是指挥的， 嗯， 执行的很多就是波兰人。当然他们的身份当时是德军的， 对， 是德国 附庸了， 附庸就已经是属于他们了。包括还有罗马尼亚人，罗马尼亚当时是帮德国的， 对。 而且这个一个感慨，你们刚才讲这些东西，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具体的事情，但是也可以回到一个感慨，就胡适讲的，历史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女孩子啊，不同的人。这粉刷，当然我们骨子里还是不相信，我们还是在追一个真相。另外一个感慨就是说，偶然因素是非常起作用的。 嗯， 有两个永远解不开的一个谜，就是当德军从荷兰、比利时绕过了德法军的防线的时候，一路进军很快的时候，约德尔他的第一的坦克集团军啊，突然在那里停了两天，使得400,000英军可以从敦刻尔克。 对。 这是历史绝大的一个谜。第二，在42年的时候，南斯拉夫那边先暴动，希特勒先派军队南下去解决。